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作为一位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将相声艺术传承下去是马季毕生的责任与义务。从上世纪70年代起，马季广收门徒，现而今他的许多弟子已经成为相声界中流砥柱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继续以马季先生的遗作《一生守候》为线索，和您聊聊马季和徒弟们之间的故事。在马季的众多徒弟中，姜昆和赵岩应该算是最早跟随恩师学习相声艺术的。马季在自传《一生守候》中记载了自己是如何发现这两个人才的。他在书中写道，1976年全国曲艺调研在北京举行，我和唐杰忠观看了黑龙江省代表团的演出，发现有两个小伙子挺不错，一个是姜昆，一个是赵殿谢，也就是后来的赵岩。我和老唐商量，向总团团长王立业建议把他们调进团来。虽然马季的建议得到了总团团长的批准，但要想把这两个年轻有为的相声新苗调进中央广播说唱团，却远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容易。马季在调姜昆进团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他又是如何克服的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非常珍贵的姜昆赵岩合说的相声《如此诗人》片段，然后红酒再慢慢告诉您。 我们家已经没人理我了， 没人理了。 我爸爸嫌我闹，我妈妈嫌我吵，我哥哥不让我说话，我姐姐不让我洗脚。 哎，怎么连洗脚都不让？ 怕我有灵感。 灵感？ 我这样的诗人，洗脚的时候来的灵感最多。 哎呦， 你也只要把热水放在脚盆里，把水倒上，我把脚往里一搁，哎呀，我浑身的血液就沸腾，心胸就激动，我感情抑制不住的要往外涌，我要高声的朗诵啊！ 怎么了？ 再续点凉水。 哎，这水太烫了。 我告诉你 啊， 这是天才的表现。 是吗？ 这是名人的同感。 哎呦， 你知道巴尔扎克吗？ 那是法国的文学家。 他一喝咖啡就来灵感。 是啊。 你知道大仲马吗？ 那是文学巨匠。 他写不同的情节要用不同颜色的纸。 哎呦， 我还知道有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必须泡在澡盆里才能提笔。 嗨，我说你怎么净研究这个呀？ 我新时代的诗人必须洗脚才有灵感， 净学这臭毛病。 那天我正在洗脚作诗， 嗯， 我妈也这么说我。 怎么说？ 我说妈妈，您懂吗？我是诗人 啊， 可以想象没有洗脚水的话， 嗯， 我怎么诗啊？ 哎，就这么个诗人呢？ 我妈说你够诗的了， 嘿嘿， 你那鞋垫都透了。 哎，对，